离他远点儿，左右不过几十年的时间，等上一等。 我找了这么多年，我等不下去了。你就算不给我，我也要日日绊他，夜夜缠他，捡他寿命，夺他的命，将他拖下这阴曹地府。不管是生还是死，他只能是我的。 谢池打听半天才找到王二狗的住处，他正收拾行李准备去青岛投奔亲戚，一见谢池吓得赶紧点头哈腰，手里的花生掉了一地。 少夫人，你还活着？ 何峰呢？ 我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少夫人，我不是人，我怕死。这鬼子火力太猛了，我就跑了，后来掉进河里，头撞到石头昏过去了，再醒过来 那就都到了下游了。 一起来，你最后看到他是什么时候？ 这当时打得太乱，我没看到少当家。 那其他人呢？大当家、陈蓉蓉、何战、老蔡，还有雷战、青战那些人？ 那青战出了叛徒，就是宋叶给了鬼子地图，才让鬼子夜里不声不响的进寨子暗杀了这么多人。我是运气好，他们没来得及摸过来就有人醒了，然后打了起来，好像一共来了9个，全被杀了。 宋叶是谁？ 是那个宋二当家的儿子，宋青桃的堂哥。 那宋青桃呢？整个青寨都叛变了？ 没有，听说宋青桃亲手把宋叶给毙了，然后和鬼子打了起来，这少当家还带人去帮了他们呢。 然后呢？ 哎呀，打不过呀，鬼子装备好，当时。我们抵了好一阵儿，打到最后已经连剑都没了，这谁料到这鬼子把炮搬来了，还好有几把机枪，要不然根本打不住。 然后你就跑了？ 少夫人，您毙了我吧，您毙了我吧，少夫人。 还有其他人逃出来吗？王二狗摇头，谢池心都凉了，他觉得问不出什么有效信息来，缓缓站起来转身离开。 少夫人，少夫人，你去哪儿啊？你要上山吗？不行，少夫人，山上危险，您不能去。 谢池转过身，冷冷地看着他。王二狗心里一震，不敢与他对视。人都怕死，怕死没错。你要走就赶紧走吧。谢池要去找何峰，哪怕是见到一具尸体，也得确定是不是烂透了。日本人占了山，他不敢从正道上去，想起何峰跟自己提过的山间密道，找了一天才找到那棵老槐树，顺着水路梯路上山。山间变得乌烟瘴气，空气里弥漫着灰烬与一股奇怪的味道。等谢池到山顶的时候，已近黄昏。云寨建筑被烧毁近半，遍地尸骸，还有些肢体未烧干净，堆成一座座小山。谢池被眼前的人间地狱惊得舌翘不下，他崩溃地坐在地上，看着鹰鸟啄食残存的人肉。一具完整的变得青面貌的尸体，我要去哪里找他？谢池在山寨翻了个遍，试图寻到些蛛丝马迹。他在何战的院内看到一对拥抱的尸体，透过他们的缝隙，谢池隐约看到一抹金色，似乎是根金镯。他再三辨认，确定是纵丸与陈扔两人。谢池无法想象他们死前发生了什么，看这动作，陈征应该是拼了命地护住他。他们怎么会死在何战的院子里？谢池昏头昏脑地往房里走，看到了床上何战的尸体。他没有被烧光，因为暴尸多日，身体腐烂，发出让人难忍的恶臭。 些人是畜生，没有人能幸免。何成辉、陈蓉蓉、厨娘、王大嘴、老人，还有孩子们。 欢笑明明就像昨天的事儿，他还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细节，记得那晚明亮的月，记得何战优雅地吹灭蜡烛，记得阿金清脆的歌声，宋婉轻盈的舞姿，王大嘴疯狂的大笑，记得何风清澈明亮的双眸，宛若翻涌着波澜壮阔的星河，温柔地抚摸自己的长发，在耳边轻语： 醉了吧。 今夜无云，星星月亮照亮山顶，仇恨让人愤怒，死亡让人悲痛，可他自问还没有爱何风，爱到愿为他殉情，为他不自量力去找日本人报仇的地步。他要离开这里，可夜路太险，夜间狩猎又频繁出没，他不想死在下山的路上。他找到一个小推车，将四下的残肢收好，堆放进一处没被炸毁的房间里。谢池信鬼神，他为他们寻一处遮风挡雨的坟墓，不求心安，但求千百亡灵由他余生顺遂。 我就是阿芷，所以那些不是梦，是我前世的记忆。 你说话啊，何风，你躲什么？ 婉芝，你想起来了，那你记得我吗？ 季童没有心情理会梦云，完全沉浸在属于另外一个人陌生而熟悉的记忆里。何风拉开梦云： 你先走开。 嗯，好吧，你们先叙旧。 阿芝。 这个称呼像有种特殊的魔力，将季童的心揪起来，眼眶发热，眼泪不自觉地掉了下来。